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呢也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的最后一讲，第24课的 Section E，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美丽的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 今天是最后一讲了，和大家呢共同度过了将近6个月的美好而紧张的时光。 是，每天大家听着我和周老师的声音，一定特别好奇我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吧？ 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王璐老师的照片和介绍。的确是这样的，特别不想和大家说再见，因为我觉得和大家通过朝夕相处，尽管我们没有谋面，但是实际上我们彼此之间呢，都在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相互学习。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我都是奋战在雅思的前线，那么现在教授张道真自学英语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我以前的学生都是面授的，现在通过电波估计有很多我的学生存在着吧。 当然有很多的学生跟随王老师呢学习英文，同时呢也已经成为王老师忠实的粉丝了。其实王老师的课程讲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那据王老师介绍说呢，一年当中他至少要参加3到4次的雅思考试。 是这样的，因为只有了解最新的考试信息，才能把最新的资料提供给自己的学生，希望大家在出国的前途上能够取得好成绩。 真不愧是一名好老师呀，看来作为一名老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要想当好一名老师，首先自己要做一名好学生。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4课的最后一课，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课 Section E。 首先来关注一下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挤满了，装满， Be packed with pack 这里有包装或者是包裹的意思，那么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Be crowded with， 挤满了，装满了。 Be packed 强调更拥挤的一种情况。那么周老师您知道，就在今天上午的考试中我就遇到了这个单词，那么在听力中它是这样说的， Well, we must use the paper to pack the goods， 那么我们可以用纸张来包裹这些东西。那么周老师您知道吗，在澳大利亚是不可以把草编的这些物品带过去的，因为担心里边会有一些小虫子，所以澳大利亚可以接受的包装的材料就是纸张，所以这个大家出国的时候请一定要注意Be packed with 挤满了，装满，包装用 pack。 好，接下来这个词，装配，总装， Assemble 这个单词有一个集合的意思，它常做的是动词，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那么它的名词常用的另一个结构是 assembly， 把 e 改成 y， 例如流水线、装配线，我们就叫 assembly line。 好，下面一个词，家庭， Household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口语中常用的，例如我们家里常用的一些设备叫 The Household Utensils U-T-E-N-S-I-L-S Household Utensils， 例如家中的厨房设备和卫生间的设施 Household。 那么还可以说在美国的家庭中 In American Households，来强调与 family 是不同的， family 强调的是人， home 强调一种家的感觉， household 是一个具体的家的概念。 House, family, home, household。 好，接下来一个词，磨，擦亮， polish。那么这个单词对于很多英语学习爱好者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经常需要 polish the cars before you drive， 在开车之前要把这个整个的车擦亮一下，为北京的环境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二，那么大家在出国之前一定要 polish your English， 让自己的英语更上一层楼，所以就可以用 polishrefine 来代表使自己的语言更好。那么我通过和周老师在6个月的相处中，我发现自己的 Chinese 已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 polish。 那么是感谢周老师。 其实呢，我们大家在学习英文的同时，无意当中也发现我们的母语还需要进一步的 polish。 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 polish 我们常用的句子结构就是 polish the apple for somebody， 给某人擦苹果。这个在英语的习语中，它代表着拍马屁或者是讨某人的欢心。 如果哪一位同学，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功课做得不太好，而又希望老师呢能够给一个好的分数，可能他就会做出 polish the apple for the teacher 这样的一个举动。 是这样的， polish the apple for somebody，讨某人的欢心， 讨某人的欢心，临时磨枪不快也光，这不是磨枪，是擦苹果，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好，接下来是台子 stand 这个单词常用的场景是在体育场中，体育场英文 stadium S-T-A-D-I-U-M， 例如我们在 National Stadium， 也就是在我们的 Bird Nest 看体育比赛的时候，看我们的 Olympic Games 的时候，大家都是 sat on the stands， 那么坐在的台子上，代表的是体育的看台。那么第二个常用的意思是大家在街边买报纸或杂志的时候，我们去的地方是 News Stand， N-E-W-S S-T-A-N-D， 代表报刊亭。 Newsstand, bookstand。 接下来一个词是信息单位比特 bit 这个单词没有太多的解释，那么大家要注意，在 IT 飞速发展的今天，那么我们经常用到一个字节，这个单词叫 byte B-Y-T-E， 那我们经常说千字节叫 megabyte M-E-G-A B-Y-T-E。那么顺便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时尚的词，例如周老师，您的数码相机是多少万像素的？那么是好多人说，比如800万像素，很多人经常使用的是 million， 然后后面用的是 pixel， 这是不对的，直接百万像素英文叫 megapixel M-E-G-A-P-I-X-E-L， 所以我可以说自己的数码相机它的像素 the megapixel is 8，那么就是800万。 Megabyte。 好，接下来一个表达，打算，为了， with a view to， with a view to， 例如I like to go to another country with a view to studying English。 大家在使用这个词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with a view to 后面要接动名词结构，也就是 ing 结构，或直接加名词，例如I want to go abroad with a view to my future， 为了我的未来，所以我出国。 接下来我们看到地震学 Seismology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后缀 ology 代表学科，例如我们常说的动物学 zoology， 那么生物学 biology， 地质学 geology， 还有一个非常难的也是在美国很受欢迎的Anthropology 人类学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了解了一个词的结构，记起单词呢就容易多了。好，下面我们有看到局 Bureau 那么例如我们经常说这是我们局办公室，我们会说 This is the office of our bureau。 那么这个词来自于法语，也有人读成 bureau，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重音的位置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的广播电视局就是 Radio and TV Bureau。 非常可爱的一个称呼啊。 但是这个 bureau 有时候写起来并不是很容易，大家通常在拼写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请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B-U-R-E-A-U Do bureau。 好，接下来站到上面来，走上来 Step up 例如我们常说的请走到舞台上来，例如 Step up to the stage， 要用一个介词 Step up to some place 来代表到什么地方。 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份听力资料叫做 step by step， 代表一步一步的，逐渐的。 所以学英文呢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step by step。 好，下面一个词，改进， improvement 那么大家常用就是它的动词 improve， 提高改进，它后面可以接很多的 名词。例如，听音乐可以改善大家的情绪，我们可以说 Listening to music will improve our mood. Improve 就是改进。另外，大家的性格也会得到一些改进。Improve our personalities. 改变或者是改善我们的性格。 最后一个词，安装。 Installation. Installation. 动词 install。例如，我们正在安装空调 ，We are installing the air conditioner。那么常用的被动语态可以这样说 ：Something has been installed。什么东西已经被安装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at an exhibition。好，这个词呢，希望王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尤其是它的发音 ，exhibition。 Exhibition，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发音，如果它的动词是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可以做动词，展出做名词，可以代表展品，都是 exhibit， 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展览会我们必须要使用 exhibition 这样的读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请周老师重复一下它的发音 exhibit exhibition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课文。这位说 ，Just take a look at that, isn't it incredible? The whole hall is packed with robots. 那么第一句话 ，Just take a look at that， 就是希望引起某人注意的时候常用的一种表达。例如，我对周老师说 ，Just take a look at that， 快看呢。Oh, come， 就这样的。Listen， see， 都是代表一种引起注意的一种表达方式。Isn't it incredible? Incredible,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在口语中常用的表达方式。那么例如我要是夸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或赞扬自己朋友的时候，我常说的 You are really incredible, 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你的语调和你的眼睛都要带着微笑。You are amazing. You are incredible. 强调一种非常的令人开心的一种表达。 That's incredible. 实际上也是表示惊讶。那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Mr. Incredibles， 就是超人总动员。 Wow. 那么最后一句话 ,The whole hall is packed with robots. Be packed with.充满了，布满着。那么我们经常去到一个大厅的时候，看里面都是人。例如，我们就可以说 ，The hall is packed with people。这里是机器人展会，所以有很多的 robots 机器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参加到很多展会 ，The whole hall is packed with cars。那么周老师去参加汽车展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车辆，是这样吧？ 而且这些新车呢，都会摆放在一个大厅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有看到 Those ones over there are industrial robots, the kind used for assembling cars and other complex machinery. These ones are household robots. They can perform simple tasks like polishing the floor and wiping the windows. Wow, 这一段介绍了这些机器人的用途。Those ones over there, 那边的那一些 those ones, 机器人是可数名词。Those ones over there are industrial robots, 他们都是工业的机器人。后面接了一个同位语 ,the kind used for, 那一种机器人哪一种呢 ?used for, 被动语态代表是使用在什么中。Assembling cars